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向你推荐李健的这张出道十周年的精选集啊，叫做这个时光啊。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远啊，我特别喜欢的原因是在于它的每一个韵脚刚好都押韵的，让你觉得又舒服又不刻意，而且呢整个情绪还是非常连贯的。比如说夜晚、孤单、温暖、疲倦、相连、呼唤等等，这些放在一起，再配上李健非常擅长的编曲啊，就会把你从那种远方的思念当中一下子给唤醒。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思萌。爱我就爱你，只是小惊喜，爱的小游戏。你和我在这场戏，超乎想象 fantasy， 爱就是个难得意，配合我们的 party。 Come on, come on, shake it tight boys. Come on, come on, shake it tight boys. Come on, come on, shake it tight boys. Shake it tight boys. Come on, come on, shake it tight girls. 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惊奇，别抗拒我的美人计，恋爱动物的有补给，男孩女孩要注意。 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最聪明的最后开口。我把自己分裂，只给你最好的一面。 from inside. I wake it up. Together as one, taste the feeling. 함께 하고 싶어, know it. No, no, no, no. 非常甜美的一首歌 Taste the Feeling 啊，来自这样的一支在2014年出道的女子演唱组合。那么他们也是相继发行了一些迷你专辑之后，在市场当中逐渐的赢得大众的喜爱啊。 OK， 继续来听，在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就将要被黑暗淹没的黄昏。 人民公社一切中国大震一上膛， 曾经刻出了是松绑面具里的心脏。 听着清洁一声挣扎着进入到海浪， 从繁家会荣耀在持续被倾斜之前。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那么在本周跟各位聊的是跟咖啡有关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说的是关于每天咖啡的一个摄入量啊。咖啡虽然很好，但是要注意了，它的量很重要。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成年人每天摄入应该是100到200毫克的咖啡因就足以提神了啊。那么最多也建议不要超过400毫克。像我们平时喝的这种15克的速溶咖啡呢，它的咖啡因含量啊，大概是每一小包里面是50毫克。喝太多呢，会打乱你的正常作息时间，那么也会可能让你更加的疲惫，也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千万要注意，不要过多的饮用咖啡了。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